系啦，咁我哋不如啊讲翻咧上个礼拜，其实我哋又稍为只系介绍嘅一套嘅Netflix 嘅电视剧啦，算系系嘛，因为佢系好多集嘅，咁系电视剧嚟嘅，咁其实只系第一季啊，咁就系呢个 Lost in Space 咁啊，迷失太空啦，我哋中文叫做系。咁呢套咧就真系好睇嘅，咁上个礼拜我只系睇咗第一集啫，咁啊唯有就介介绍，咁啊哇，但系都唔得了啦，第一集已经好睇过好多戏嘅。咁跟住佢就呢、這個氣氛咧，都 keep 咗三四集。咁跟住當然中間就會變翻有啲文上啲啦。咁但係後屘最尾佢哋又要再上翻太空，咁又嚟翻了。咁呢套嘢我自己就評價都幾高，因為佢裏面玩咗好多，第一就有啲舊嘅科幻片嘅又有啦，好多啦，即係嗰啲細路仔同機械人嗰個朋友關係。咁你哇，你成好似以為自己睇緊鐵人28 號， 定係大鐵人17號， 大鐵人十七號嗰啲， 定係甚至係 Terminator 啦、T2 啦，係都有嘅。即係到底佢係一隻，即係佢本來就係一隻殺手嚟噶嘛。咁但係而家又幫咗佢，咁呢度佢會唔會發神經就殺佢一下？佢完全有曬呢啲嘢。咁去到最危險嘅時候咧，佢又即係明明都暴走咗噶啦，咁佢又突然間又寄翻個細路仔，結果最後都疑似犧牲自己救翻，咁當然肯定就未死嘅，你放心啦，係即係肯定嚇，因為仲有下一季嘅，OK 嚇，咁啊非常好睇。咁中間咧仲唔止，亦都加入好多咧一啲現代嘅一啲嘅題材啦，即包括一啲家庭關係啦，咁就唔再會係喂六七十年代講埋啲美國 family 咧係。喂，嗰啲好美式家庭啊，好隔一世好正咁翻到去，即係出曬發咁嗰啲啊，老婆同個女嗰啲，喂，唔再係呢啲，咁同埋啲家庭關係好好噶嘛，即係以前講嗰啲，而家唔係嘅，而家講啲係好現實、好貼地，就係啲家庭關係好大鑊，即係已經係鬧緊離婚啦，咁啲兄弟姊妹之間亦都係好多心病啊，咁佢有翻曬呢啲嘢。咁仲有好多好多嘢㗎喎，即係移民嘅問題啊，你唔好以為移咗民就以為嗰度係天堂㗎，竟然連呢啲佢都有埋咁樣，咁多得好緊要嘅即係一啲嘅現代社會題材佢都有擺落，咁當然原來最後亦有呢個政府陰謀嘅，即係原來人類個政府都唔係好嘢，你以為嗰啲機械人係壞人呢，咁佢順便又講俾你聽就唔係嘅。咁呢套嘢其實我覺得個裏面嘅內容就好豐富啊，即係比起即係個電影更加豐富嘅，係咁樣。咁呢套大家都有睇啊，咁紛紛就真係睇足十集，我就唔夠時間，就唯有中間跳咗唔少。咁啊，馬仔都幾乎睇曬啦，係咪啊？ 都有睇，但係好質都係中間有跳啊。 係啊，係啊，咁但係紛紛就真係睇曬嘅 ，real time。 真係睇曬十集。 係啊，咁大家講下，咁或者馬仔講先，馬仔冇，會簡潔啲講一講先，跟住紛紛又講下。 系啊， 马仔讲，对呢套有咩对剧有咩感觉？ 佢嗰啲画面台啲做嗰啲就即系电视嚟讲，真系冇得话弹啦，即系做得 系 影合啊， 就系戏咁啊，戏咁啊， 吓吓，咁讲嗰样嘢，咁佢有好多元素摆咗落去，但系嘅，不过唔系我自己唔系。太中意即系个僆仔命令机械人嗰啲咁嘅桥段嘅，我就 系你即系叫个机人跳崖咁嗰啲，你先系 啊， 哦， 系啊，跟住即系佢中间啊，佢自己放弃咗，跟住到个机械人尾又复活翻嗰阵时候，又认晒 friend 咁，我唔系好中意呢啲咁嘅剧情嘅。 即系其实 佢嗰下都系一时冲动嘅啫，其实 即系背叛翻嚟系人类啊嘛，唔系个机人啊嘛。 系啊，咁同埋临尾嗰度又冇原因，突然间机械人又帮翻佢咁咯， 即突然间唔知点解又记得翻起佢啊，明明想杀佢噶啦， 系咯， 咁冇噶，呢个你只可以用铁人28啊 ，Giant Robot 去谂嘅啫，系因为明明 Giant Robot 系星控噶嘛， 系 系， 即照计佢系唔冇指令之下佢唔会喐噶，咁但系次次啊。啊，那個叫咩咧？草間大作系咪？ 系啊，嗰、那个咧， 即系次次有危险嗰阵咧，佢就会自动发动嘅。系啦、啊，即系其实你觉得嗰只本来就应该冇话有个自己嘅意识噶嘛，咁但系其实佢又即系铁人28都系啦，即系照计就冇噶嘛，佢唔嗌佢，唔指挥佢，唔识喐。铁人28你觉得成日系遥控添啦，佢老咁，但系真系嘅，次次嗰个细路仔有事咧，佢识自己救佢嘅，唔知点解嘅，即系冇得解嘅。 嗯， 解釋唔到嘅呢樣嘢，即係好似彷彿佢好似三一嗰啲咁咧，佢自己有意識嘅，好似咁到底佢有冇咁嗱？咁呢個佢一定係有意識，咁呢個未去到天人廿八咁大鑊，咁但係佢玩翻呢樣嘢咧就係、是。即係佢自己會有自己意識醒覺呢樣嘢咯，咁你咪當佢好似 Robocop 咁啫嘛，咁佢其實有時 override 咗佢個指令咁咯，咁當然佢冇喺佢個眼個角度去影啫，咁你大概咁理解都得嘅，即係佢突然間記得翻佢咁，即係你係咁樣去理解咯，即係唯有就，因為佢冇講啊嘛， 嗯， 係咯，咁但係呢啲又唔係話喺即係本來嘅呢種故仔冇嘅，咁其實都有呢啲咁嘅嘢嘅。咁我覺得佢呢套嘢佢理解呢個機械人呢一個嘅嘢呢係比起漢戰太平洋嘅肥佬嘅多好好多啦。即係佢真係好了解呢種即係個細路仔同個機人之間感情嘅呢一個即係呢樣嘢係深啲嘅佢好明顯寫得。 嗯、 但係佢了解得深啲嘅呢度寫得係。 嗯。 咁亦都好耐冇睇呢種啦因為而家你睇啲機械人呢就算日本係啦通常都係駕駛㗎嘛。 係。 嗯 是啊你有少少自己意识的那三一就有少少但是他都未至于三一式自己来救他啊。都不会。但是你说以前这一种呢即 是一个操控的人他就反而有这一种啊疑似他有自己意识那他一定有危险他一定会来救那个细路的这种的关系呢反而这一套其实有返。 是。 是。是。 他这个机械人的做法呢其实都我觉得是有少少致敬翻，即系啊好耐之前啊艾西莫夫咧嗰啲 iRobot 咧， 系 iRobot， 唔系啊个机械管家嗰一种嘢嘅， 系， 其实我觉得佢系即系还原翻即系嗰种嘢啊，其实系，系、 嗯、 咯，即系嗰种旧式嗰啲科幻小说咪好兴，即系机械人三个定律，跟住就iRobot 就。不可以突擊人類即係佢又係其實佢都係幾重複返呢一樣嘢我覺得佢係、 嗯、 即係都係玩返呢一樣嘢囉即係美國舊陣時嗰啲科幻機械人其實就係呢啲嚟㗎嘛其實係、 嗯、 但反而好多時係近期嗰啲反而冇咗呢樣嘢㗎嘛其實係 係囉咁我話睇到啲日本機械人嘅啦係囉 都有日本機械人嘅元素咁嘅亦都 係囉或者你睇 T2 嗰樣嘢啦即係總之佢就永遠唔會去傷害佢咁嘛，咁但係呢度佢又真係有做到佢、 嗯、 即係俾人 override 咗佢會要殺佢咁呢個嘛，咁、 嗯、 我覺得佢呢度已經係玩得多過即係以前嘅一啲嘢啦即係佢一次過喺呢十集有做曬俾你睇，係、 嗯、 咯，即係佢的確係有殺人機器嘅呢個一面嘅，係咯，你見到呢一面嘅，因為 T2 你從來冇見過佢殺人㗎、 嗯， 即係佢嚟到嗰陣已經係一個 protector， 已經俾人改咗個 chips 㗎嘛即係佢冇話初初見到佢殺人跟住先至改咗咁又亦都冇話佢後尾又變壞冇啊由到尾佢都係正義朋友咁、嗯、T2 入邊。咁但係呢度呢你見到佢係會 shift 嚟 shift 去呢樣嘢囉咁但係佢最後好似有個自由意志去選擇返係去救個細佬㗎嘛。 係。 係囉。係囉即係初初就覺得佢係咪冇㗎其實佢只係一個 program 嚟㗎咋咁其實佢都係有咁嘅喺度即係問緊呢一個問題㗎嘛即係到底佢有冇自己意識嘅呢個問題。 嗯 咁最尾咪擺得佢有 囉。 咁其實呢個冇乜特別嘅如果你睇開呢類咁嘅戲其實從來都有嘅呢個唔係新事嚟嘅係囉不過我哋好耐都冇睇過有再有講樣嘢嘅作品啫係囉。對上一套已經係 T2 啦死未。真係唔係講笑即係如果你唔好計中間再做鐵人28或者 Cyberboy 嗰啲呀咁你做返呢啲佢一定有係囉。咁、嗯、大鐵人一定有咁但係你大家幾耐冇睇呀我就好耐冇睇啦。 中間 TV 版我未來戰士 嘅。TV 版未來戰士即係你講呀女人 Terminator 嗰度。 係我機械女友喎其實係。 喔、哦。咁唔知嗰啲又算唔算啦係囉有冇話突然間記返起佢呢啲。 喔、哦、有啊佢突然間受即係佢突然間 是 啲撞車定咩咗受傷跟住又變返 咁樣 啦撞 corner 嘛。係。係。 嗯。 咁就有啲咁 喎。咁佢就攞返嚟玩啦嗰、那個就算係攞返 Terminator 嚟玩啦係啦。咁但係 Terminator 自己嘅戲都會係一定係阿洛舒華斯加嗰個係好嘅 Terminator 囉。係啦。即係佢唔會 shift 嚟 shift 去呢樣嘢囉。係啦。咁一定係打啲壞 Terminator 啦都變咗係咁啦。咁呢度就好似佢會 shift 嘅呢樣嘢就係有趣啲咁同埋因為佢冇面目㗎嘛 其实佢就系个面度有啲光咁嘅表现，咁系咪有啲大铁人咁咧？ 嗯，都有似吓。 即系佢有线嗰阵就系蓝色嘅，咁但系佢一战斗或者佢一嬲嗰阵就会变红色噶嘛。 嗯。 嗯。系咯，咁同埋佢都几劲喎，只手可以发射高热火焰噶。 系。 即系佢系可以高热到融咗人喎，仲唔系高热火焰？ 嗯。 佢咪嬲尾同翻自己另一隻打咗，佢咪揦住佢块面，咪融咗佢嘅，你记唔记得？ 系啊系啊。 佢捉住只手真系融到噶，唔系高热火焰，直情系啊，佢冇射出嚟咁解啫，系咯。 嗯。 同埋都唔知仲有啲咩武器嘅，即系可能仲有第二啲武器嘅。咁啊，暂时又未见到啦。咁啊，我系觉得超级机械人嚟嘅呢度净系。 哦，唔系可以射到出嚟，好似 射到出嚟添。哦，你话佢杀人嗰阵系嘅，系咯系咯，杀人嗰阵有嘅，有射嘅，系咯，嗯， 系 咯，咁啊好劲嘅，就唔系就系大力咁简单嘅，大力就一定噶啦，呢、這个你系要放心啊，系啦，一推喐嚿石啊，咁佢有做啲咁嘅嘢咯，系啊，即系同个细路仔喺度推石啊嘛，初影咗细路仔，点解细路仔咁大力，佢推喐咁大，石原来佢再影过啲，我惊人企喺佢隔篱一齐推紧噶嘛。即系佢有玩嗰啲系个机人同佢一齐玩嗰啲嘢啊，即系掟波啊，喺度即系喺度陪佢玩啊，咁即系佢有呢啲描写咯。 嗯， 系咯，佢唔系求其一个存在咯，系咯。咁我有啲中意嘅呢个吓呢个，同埋佢唔系 C G 啊，即系只嘢系搵人扮。 系啊，皮套演员嚟嘅，其实系。 系啦，即系真系搵个咁高大嘅人喎，吓呢个啊，分分又可以介绍下啦。 系呢位皮呢位演员其实都一路都系做开，即系扮呢个机械人呢位演员啊， 系 一路都系做开皮套演员嘅。我哋都基本上都冇乜点见过佢个真样咁滞噶啦。 系， 因为佢之前就扮过嗱，数翻就系之前未来战士第应该系啊，系嗰个叫做 Salvation 嗰一集啊， 系 佢就系扮 T68嘅。 哇！即系嗰个笠个假面，跟住喺度喐嗰个，其实里边有条友嘅。 系啦，佢就系 T68。 哦，佢就系 T68。O K， 个假面啊，唔系佢嚟嘅，个假面系胶嘅。 都系胶，系胶粒嘅。 胶粒系啦， 系。咁同埋佢又有份做呢、這个Predator S 啊。 就系嗰只 Predator。 就系做 Predator 啦，系啦，就佢扮演。 系铁血战士。 都系佢嚟嘅。 哦，两只都系佢自己扮翻嘅啫。 都系佢扮嘅啫，其实都系一个人嘅，系啦，即系一个人分析两个国家，两个角色。 系。 跟住佢其他有做过嘅咧，譬如有演出过 Hellboy， 嗯， 一同埋二都有去份嘅。 佢、哦、做边个咧？ 都系做一啲怪兽嘅啫，其实都系啲怪兽样嘅，唔系真人样嚟嘅。 哦，即系唔系好似鱼人咁化妆，都成系怪兽嚟嘅。 唔系噶，佢直头怪兽。 哦，即系笠个皮套。 系做 Underworld 香港亦做，即系有个吸血鬼有狼人，即系世世代代会互相打。 妖夜寻狼啊！ 妖夜寻狼，佢就系做人狼嘅，佢喺里边。 哦， 即系佢扮演人狼嗰啲角色嘅， 人狼唔系讲紧嗰个男主角喎，即系 系人， 唔系人， 系真系变成真， 变咗只狼系啦，嗰只好高大嗰啲怪兽嗰啲狼， 系佢就做嗰啲噶啦， 佢仲要专做啲皮套，但系仲要好神高神态嗰啲，系啦， 系譬如生化危机，佢里面就有个追击者系好高大嘅，佢就但系都系佢扮嘅，其实系， 哦， 系啊，即系佢。同系呢啲咧，佢都系演出一啲皮套嘅，其实 系， 或者系一啲 上次黑武士啊，争啲要揾佢啊，系嘛？ 系啊，就冇揾佢啦。 唔系，跟住有好几个嘅，甚至揾咗另外有两位，但唔知系两位嚟嘅，系就啱啱唔系揾佢啦，但系都系呢啲啊，都系啲神高神大做开皮套嘅，系啦。 系啦，就系呢位演员做噶啦，全部都系。 系啦，咁啊真系人扮嘅只机人，唔系 C G 嘅。即系初头四只手嗰个状态就可能 C G 啦，但 系 后屘变成惊完个细路仔，佢自己都变咗人形嗰阵咧，就系人扮嘅。咁呢套戏其实 嗰个道具做得好靓，我觉得嗰件衫真系 都系噶。咁同埋佢今次即系用好多 practical effect 啦，即系你谂住呢啲戏啊，整咩船 C G 啊，乜鬼都 C G 啦，系咪整少少景后边绿幕啊算？咁你又唔系、啊，你觉得佢成个船舱应该系肩搭晒成个船舱啲景啦、啊？咁但係呢個都唔企嚇，呢、這個都唔企，你覺得係咪？咁冒險號地都真係搭嘅嚇。咁但係喂，出邊就唔會搭啦啩？可以佢應該都係搭嘅喎。嗰只因為佢只船就唔係好巨大嘅，只船你當好似千歲鷹嗰啲咁嘅咁上下啦，係咯。咁佢應該都係有做咗一隻外邊個殼咁嘅樣嘅，係啦。 嗯。 係啦，應該真係實物 車啊。 係啊。 車全部都係真車，仲 行得 噶嘛， 系啦，即系嗰架好似月球车咁嗰架咧，好靓嘅，系， 仲有 咁实物嚟嘅， 几架添啊，佢仲系有， 即系有同时有出现啊， 吓，有个拖住个尾架噶嘛，有出现嘅两架， 不过我唔知佢会唔会嗰啲啊 key 翻啦吓，我唔知啊，会， 但系都好真实， 好真， 佢又做得吓，好真实， 系，唔系即系我意思，佢有几架呢样嘢会唔会系 key 翻，我唔知系咪吓， 哦，咁啊， 即系可能佢一架就系啊，起码有一架嘅最少系啦。 但 系嗰只船就应该系同一架嚟嘅，佢话唔同人嘅船一样样咁，佢应该 同 number 啫， 同 number 个应该系个部队应该同一个嚟。咁但 系 喂，但系呢套唔系电影嚟嘅，呢套电视剧嚟嘅。咁你去到咁嘅程度嘅景，我觉得都好犀利啊，系咯。 唉，同埋佢啲外太空 CG 景都做得唔差嘅，其实系。 我直情靓添啦，即系而家你啲戏都系咁上一 level 噶啦。 系啊系啊， 系啊， 所以好好啊个制作其实系。 系啊，即系抌本啊，同埋佢都预咗呢套应该会拍落去，即系唔系一个十集嘅预算嚟噶，应该。 系个 ending 都似系有续集嘅，其 实。系啦，即系留咗尾噶啦，咁所有啲谜其实就好多主要啲谜都未解嘅，系啊。 未解嘅，其实系。 系啦系啦系啦。哇，咁我哋介绍咗啲咩人先啦？嗱，呢个净系讲我个机械人啫，睇人都见唔到样嘅，讲完我都唔认得吓。好啦，咁有啲见到样嘅。咁里面出现过一个即係初头 Dr. Smith 系个女人啦，而家变咗。咁但係初头个 Dr. Smith 呢个名系点嚟嘅，原来佢就即係佢逃生嗰阵呢，就见到有个人女低咁，其实原来就係嗰、那个有个男人嘅即係个佢叫唔知叫 Matt Smith 咁系个 Doctor 嘅，咁佢就攞咗件褛咁啦，攞咗个 pass 咁就其实抢咗隻船走嘅。咁嗰个男人吓，咁、个 Kelly Fair 嚟嘅啫，系咪？哦，原来佢套剧又当然唔系好重要啦，即系替死鬼咁啦咁但系其实原来呢个咧就系、是、原本电视剧版里边嗰个细路仔嚟嘅。 哦， 一个演员吓吓吓，系啊，如果冇搞错应该系啊吓，咁而家梗系老咗啦，系啦，系啦。咁就真係原裝裏面嘅即係成員啦，咁有演出返，咁可能一得返佢囉，因為其實好舊啦，你都知嗰套電視劇係啦。 六五年至六八年。 係囉，即係佢都變咗係囉，都咁嘅年紀啦，係囉。咁其他人。 嗰兩個都唔知去咗邊啦。 會唔會已經唔喺度啦，分分鐘係啦。咁我唔敢講，係啦，咁呢度就。 咁呢啲要即係即係佢係佢客串返。 係啦，就客串返就做呢個替死版嘅 Dr. Smith。 系啦 ，Will Smith，Will 唔系 Smith 啊，系佢叫阿 Will 嘅 ，Will Robinson 啊， 系啦 ，Will Robinson， 叫翻 Robinson， 系 Will Robinson 就系嗰个细路仔个名啊嘛，系咯， 系咯， 咁呢个就系原本嘅电视版嘅 Will Robinson 嘅客串就做咗呢个 Dr. Smith 嘅替死鬼， 有趣， 系啦，咁样咁啊，介绍埋其他即系其他仲有咩？有个日本妹啊，阿水嚟嘅， 系阿马仔， 系我日本妹。就是之前Hero Reborn 啊， 是 即是Reboot 那集，不是即是第最后那季 Reborn 是。 是啊、哦、入面做那个是打可以入个 game 入面那个女仔。 哦，就是佢嚟嘅原来。 哦，即是揸把日本刀就可以入去个游戏。 是啊。 哦，即是佢是 Ready Player One 咁嗰个啊。 都唔認得個樣添， 即其實佢唔係真人嚟嘅，係個遊戲角色嚟嘅，好似話係，係啦，係嗰個女嚟嘅 ，OK， 即係 hero 就係啦，可能都唔知你講咩，其實即係嗰個有個啦啦隊隊長，佢成日要救啦啦隊隊長嗰個，有日本肥仔嗰個，係我驚大家都唔知佢講咩， 可能都真係唔知。 嗰套電視劇啊，係啊係，咁去到最尾嗰季咪好怪啊，係咪？咪入咗個遊戲啊嘛，係咯。咁嗰個遊戲女就係呢個啦，係啦。 哦， 好啦，咁另外咧客串做啊 Dr. Smith 呢個女 Dr. Smith 個其實嗰係妹嚟嘅，我睇佢講係，因為佢話 sister 咁，但係佢呢度寫明係妹嚟嘅。咁嗰係邊個嚟嘅咧？即係一出就死，就唔係死嘅，不過扮咗蟹綁住咗啦，同埋塌咗隻手粒晶片，即係個八大通啦，係咯。咁所以佢上咗機，佢就冇上到啊嘛。即原本應該係佢呢個妹係搭呢個船嘅，咁同埋好有錢喎，原來佢哋本來個家族咁但係因為佢係唔知點解咧話佢係罪犯，所以佢冇俾佢繼承咁嘅啫，即係其實有錢家族嚟。咁佢都話個妹都話：喂，我臨走啦，不如我留低間屋同架車俾你啦咁樣。咁佢話：我係咪可以揸你架車，可以住一個係真㗎？咁佢話：當然啦。咁話不如我直接變埋你啦。咁跟住佢就原來已經係啲嘢就落咗藥，佢係暈低咗。 嗯， 即系咁嘅呢个，即系呢个女人 Dr. Smith 即系好衰嘅，原来系一个自私嘅人嚟嘅，即系有啲 有啲曹操咁嘅，你會覺得，嗱佢又未去到即係你話係嗰啲即係打大白，咁但係佢係總之係寧我負天下人嗰啲人啦，係啦， 嗯， 為咗生存咩都做得出啦，咁啊，咁嗰個妹係邊個嚟嘅？ 嗰個 妹係邊個嚟啊？馬仔， 嗰個係喺 Hellboy 入面做嗰個阿 Hellboy 嘅女朋友， 即係 Hellboy 條女啊，玩火嗰、那個。 哦，嗰、那 个咁啊，都当然而家老一啲啊，系啦， 系， 但都系戴个款就差唔多嘅，系啦。我初仲以为系个 Doctor Smith 自己戴个假发自己扮埋嘅啫。 我头都以为系扮孖。 唔系，因为佢老到咁上下咧，啲样子差唔多嘅啫，或者知啲鬼婆咧，其实都唔使揾第二个人做嘅，我觉得佢自己扮翻咪得咯。 系咯，佢都要扮佢咯，反正都系。 系咯，佢转头佢都真系笠个假发啊嘛，咁不过佢又话佢俾人揭穿，佢话俾人揭穿到，咁如果佢系一样样，应该揭穿唔到啊，因为唔认得，所以以为系佢。咁所以佢又点都要揾个第一人演，咁但系我又觉得，咦，都好似差唔多样咁，我都 OK 喎。 系咯， 都有啲似，我真系个样都系。 有啲似啊。 系咯，我睇落我真系以为，所以唔系以为系佢自己扮翻，又唔系，睇亲啲又好似唔系。系咯，佢连嗰个嘴嗰个纹啊都一样嘅，那个皱纹啊。 嗯， 即系老到咁上下，可能啲鬼婆系差唔多啊，即系好似啲鬼佬咧，留咗须嗰一样样咁啫嘛，系咯，系靓仔都系靓仔，唔靓仔留完须都系咁啊，嗰啲咁啊，啲鬼婆老咗个差唔多嘅啫，咁啊，咁系啦，咁呢个又系一个客串啦，出一出嘅啫，嗰度系，仲冇要介绍啊？上个礼拜叫我粗介绍过啲主角啦，系嘛，即系个老豆就系黑凡啊，即系金银岛啊。前传里边个即系 Captain Flint 啊，系啊， 嗯， 即系喺金银岛里边，其实一路都冇出过场，就是、但系佢哋其实就为咗抢佢个藏宝噶嘛，金银岛入边， 嗯， 系咯， 哦， 系，咁就系 Captain Flint， 咁佢咪 Captain Flint 呢个就系， 嗯， 就系个船长啊，呢就系呢度做个老豆军佬啊，咁如果大家有睇开就认得嘅，嗰个样一样嘅，呢度就时间唔相差太远啫，唔系几廿年前。系啦，咁头先我提住呢个女人版嘅 Doctor Smith 系边个咧？就系呢个 Superman Return 啊，即系嗰度咧史上拍得最贵但系最濑嘢嘅超级英雄电影啦吓，实亦都嗰位超人都抌到而家要变咗做原子侠系嘛？ 原子侠啊， 真系可怜啊，真系系啦。咁啊，但系其实我觉得嗰个演员 O K 嘅吓，即系有啲京之道化里夫咁嘅咁嘅影子啊，的确系吓。咁但系而家真系差咗抌到啊，系啦。咁啊，中間都拍過咩《Dylan Dog》嘅，有一套即係講打鬼嘅，即係《降魔的》咁啦，你當嗰套係， 嗯， 咁啊冇啦，而家好慘，變咗電視演員嘅啫，咁啊一套超人就賴咗嘢啦，佢係，又冇得做，咁啊都做過呢個《Scott Pilgrim》裏面嘅其中一個敵國嘅，即係嗰套好似打機咁樣嗰套係，咁啊好嘅，咁唔係講呢個啦，咁啊嗰套《Superman Return》入面咧，咁啊 Les Luthor 梗係有個女嘅幹部㗎啦。 系， 就系、是、呢个 Doctor Smith 呢个女 Doctor Smith。 哇，嗰阵时好后生喎，睇翻。 咁都好后生啊，未至于嘅，都中啊，因为其实佢而家五十岁啊，你知唔知啊？唔似啊。 系咯，我觉得似四十岁到咯，我。 系啊，你都觉得系中年咯，但系其实好大年纪啊 ，keep 得好好。 哦。 啊，其实好老啊。 我讲翻就真系 keep 得好喎，咁啊真系。 keep 得好，系咪？你仲觉得有少少似高雷慧花咁添？ 啊，少少啦， 有少少嘅， 再老啲， 系咁依家啫，唔系即系你，我意思个角色啊，你睇落去咧，佢都系一个喺太空嚟，系啦，即系佢中意动起脚坐嗰啲咧，即系就着住件嗰啲咁嘅，好似啲咁嘅工人裤咁嗰啲咧，即系呢种咁嘅太空女太空人嗰种 feel 啊，我觉得有少少嗰个系咯，异形入边少少系翻个影子喺度，即 系 个角色啊，我意思吓。 是 有少少嘅，咁但系当然佢呢度系一个叫歹角咁样，你可以话，咁但系佢又歹唔晒嘅，即系总之佢有时又帮佢哋，有时啊即系扇下佢哋咁嘅，系一个咁嘅角色嚟。 嗯， 总之佢系一个超自私嘅人嚟嘅，呢、這个角色好有趣，好有趣，即系你唔可以话佢系完全黑晒嘅。 嗯 嗯，咁成日又出口术咁啊，又呃佢哋啊，咁嗰啲系即系如果你中意睇，系会觉得几有趣咯件事。 系。 嗯， 我就觉得 OK 嘅，佢呢个奸角嘅演绎，因为就冇咁死板啊，起码呢一个 死板角系。咁佢呢个角色呢个咁嘅演变，应该系由上一次套电影度嚟啦，因为佢电视版入边咧，佢系一个 一个男人嚟嘅啫，即系冇乜嘢嘅，即系佢可能个人啊贱啲啊，但就未至于话系坏人嚟嘅，系啊，一个贱星咁样嚟讲。 哦，因为嗰阵时电视版系要做家庭剧，咁啊冇可能做个咁差嘅角色摆落去嘅又。 即系佢你唔可以话佢坏人咯，但系你话佢自私佢系嘅， 啊， 同埋成日搞局咁系嘅，但系就唔系话系一个，喂，你嗰度曹操咁嘅呢度咁佢呢度系嘅。 喂， 佢呢度变咗系你成当系你话系咩嘛？分话成似丁蟹啊！ 我话似丁蟹嘅、 啊。你都可以咁讲噶，系啊系 啊, 啊，即系佢将所有佢做嘅嘢合理化噶嘛，会系啊。 系啊系啊，佢后边出发点佢系啱噶嘛，因为 系啊，我都系求生存啫。 我都系我为咗生存啫，我冇做错嘢噶，佢永远都系咁觉得噶嘛。 系啊，系咯、啊啊，不佢都未至于话我其实对你好咁。佢都 佢都有咁讲嘅，好似 佢咁讲咯。但我觉得佢唔系真系咁谂嘅。我觉得佢冇阿丁蟹咁混纯嘅。 啊，冇咁混纯， 丁蟹佢真系以为对人好，明明害人啫。佢明明害咗人，以为对人好啊。但系丁蟹真系黐线噶。咁啊呢度我觉得佢系噏嘅啫。佢知道自己系衰嘅。佢正常啲嘅，佢系。即系你当佢腹黑啊？呢度系。 系 咯，似腹黑多啲啦，个面就好似好人咁嗰啲啦。佢知自己系衰嘅，应该系咁啊，合理化啫，将自己啲行为咁系、一个咁嘅角色啦，系咯。 嗯， 系啦，咁啊，都有啲出处一个都咁，但系啲其他啲我就唔识啦。嗰几个即系细路仔啊，同佢老家即系应该。 我细路仔因为都系啲 演员 咁啊， 系啦系啦系啦， 见啲噶 系啦，新啲啦。 都演出得好唔错， 好做得好好。其实细路仔， 我中意个细路仔啊，系。 个细路仔其实主角嚟噶，今次呢套剧系以佢做试点嘅。 做得好好、啊、喎，真系。 嗯。旧嗰套咧，你只可以话佢系成个剧里边一个小朋友，即系好似以前啲机器人动画都总会有个细路仔噶嘛。咁、你演出得系咁嘅啫，以前嗰个细路仔唔系话紧要到话去到即系咁主角啦，起码唔会去到咁主角。咁呢度咧，你觉得成根本个细路仔真系主角嚟嘅？ 系啊系啊， 个感觉就系咁啦，系啦、 啊， 系啦、啊。其实佢老豆啊嗰啲都系大 K 嚟嘅啫，系 系 啦。咁佢个二家姐阿 Penny 咧，本来就系、应该系旧版里边就有好可爱嘅女仔嚟噶嘛，即系嗰啲好乖啊，嗰啲咁嘅正义嚟噶嘛，系咯？呢度变咗港女嘅， 系变咗奶嘢王啊！佢系佢个个都奶嘢嗰个就系佢嚟噶，即系佢做乜都奶嘢噶，但系佢总系逢凶化吉嗰种咯，佢 系同埋啲性格都唔系几好嘅。 但系都有趣嘅，但系佢系即系成日会自嘲啊，又会自己找自己嘅麻烦，即系佢都系呢种类型咯。我觉得佢系啊， 总之系港女啦。 系咯，做出嚟系过瘾嘅，其实都。 哦，咁因为佢今次就系要一洗以往嗰种美国家庭啊嘛，咁佢咪要即系要摆翻好多即系问题嘅人落去啊咁咯，唔会再有一啲 perfect 嘅性格嘅人就冇嘅。 嗯， 啊，就好似个细路仔，你觉得佢都哇好天才好成，但系其实佢几怕事嘅，最初系 晒鸡咁样咯， 系啦，即系其实一个怕事嘅人，一个真事嚟嘅，其实咁，但系佢喺呢度点样可以，即系我唔可以逃避，唔可以逃避嘅，即系其实都系讲呢啲嘅啫。 嗯， 系，咁反而个大家姐咧就唔知点解系黑妹嚟嘅，明明佢哋白人家庭，咁佢就讲过收养嘅， 系其实佢系佢阿妈前一任丈夫嗰个女嚟嘅。即系佢阿妈其实系改嫁咗俾而家嗰个老豆嘅， 即系嫁个黑鬼，咁仲要黑鬼个女啫，都唔 系 亲生嘅， 带过嚟佢呢个，带过嚟佢呢个家庭嘅， 咁但系佢又话咧，最似佢而家呢个老豆嘅，反而系呢个黑妹，即系性格上啊，因为好硬正嘅， 系啊，硬劲噶啦。 因为佢而家呢个老豆咧就系一个军佬嚟嘅，咁搞黑妹都系嘅，即系唔会轻易放弃啊，即系唔怕危险啊，咩做先啊，咁啊，即系起码最初系啦吓，咁但系因为第一次嗰个意外就令到有嗰啲咩后遗症啊，嗰啲 应该系 创伤后遗症啊 ，PTSD 啊，嗰种叫做 创伤后遗症啦，因为佢一出场第一次就困咗喺个冰湖咯嘛，咁啊第成集噶啦，嗰度讲咗咁，咁话佢成日都仲谂翻嗰件事咁，咁又初系有几集都仲讲住呢样嘢，咁啊后屘又克服翻咁样，咁其实佢都各有一啲嘢啦，咁同埋佢同个即系个 Penny 又唔系好啱嘅，但系啲即系啲性格啊，系咁、那个 Penny 有位衰嘅，成日点解跟住个细佬咧，次次有咩做嘅时候，因为佢贪个细佬，因为个机械人啊，那个机械人会帮佢做晒噶啦，咁即系好衰嘅，你讲佢。好鬼 黐 烂嘅， 其实就系 系啊， 咪正宗 港女咯，唔可爱嘅，系咯，系咯，系咯， 系 真係好好鬼衰嘅，真係。咁你變咗啊，佢真係扭轉曬以往你即係對呢套劇裏面嗰啲角色啦。即係如果你睇個舊版，你都會都好唔同嘅。你覺得呢套同以前係啦，係你可以當新嘅咁樣睇咯，成係。咁但係你話佢咪為扭而扭，我又唔覺噶。佢係即係想講一啲新嘅問題，所以咪將啲角色重新即係寫過啦。你可以話嚇，其實只係叫翻個名嘅啫。你可以講係 係 唔同曬嘅係。 嗯。 咁一中嗰堆咁嘅其他生還者呢，即係其實佢開頭就一個意外咁，所以佢哋就你當嗰啲咁嘅 Jupiter 2 1, 2, 3, 4, 5嗰啲其實係啲唔同 number 嘅逃生船咁樣你當呀。咁佢哋全部幾乎都有降落咗喺嗰個星球嘅。咁初初就以為得返佢哋，後尾就唔係嘅，見到好多嘅其他人係啦。 係啦。 咁日本妹嗰啲都係另一隻船嘅啫。咁同埋佢都幾緊要喎，原來即係嗰個變咗嗰個日本家庭係囉。 是因为他阿爺爺是一个很叻的科学家嘛，因为那个日本家庭那里是。 是的。 所以他们都救回，即是找到很多求生的元素，最尾找到个能源都是他们一起找的，即是用啲蝙蝠屎来做能源，其实都是他们 諗到。找到蝙蝠洞啊，蝙蝠洞没蝙蝠盒的，有蝙蝠屎。 是啦，蝙蝠屎可以转做能源的，即是日本家庭他们。 是因为他说他们那里那些生物呢，很多都是吃能源做啲食物嘅，好奇怪嘅，即係嗰個能源嗰個 base 佢哋食嗰樣嘢啦，應該咁講啦，咁佢所以佢揾到佢哋嗰啲嘢咧，就即係啲屎啦，其實基本上就係可以做燃料嘅轉化，同埋好高濃度啊，仲要係好勁，係啊， 係好少就能夠完成， 係啦，就能夠哇，真係真係用屎嚟發動啊，唔係大啲人出搞笑場，真係，係啦，用舊屎發動即刻起動啊，係啦。咁啊，即唔係搞笑嘅呢個大佬。咁你呢度咧，佢仲有講好多一啲即唔同嘅科學嘅常識啦。即佢哋個細路仔其實真係得十一歲，咁佢嘅科學常識係超過好多大人嘅，即超過佢老豆喎。 最少 係 最低限度拎佢老豆啦，啲科學常識。 係啦，咁啊第一集就已經諗到用啲即美啊，即 mechanism 嚟去融冰。咁佢話即係頭先佢炒嘅人見到有啲即係撞到嗰個山嘅，見到有啲燒嗰啲藍光，咁佢就諗到其實嗰啲應該係即係美啦。咁佢話如果我哋去採咗嗰啲嘢翻嚟咧，咁抌到啲冰度，因為一遇水就會燒啊嘛，調翻轉即係更加勁啊，燒得。咁佢就一定會融到啲冰狗啊，家姐出嚟。咁呢啲常識就嗱當然啦，如果大家有睇啲即係中意睇下科學節目啊，小朋友真係中，其實可能都真係有機會識㗎。咁但我就好懷疑啊，即係而家嘅人啊，唔好啊，就係小朋友嘅人啊，係真係連普通嘅常識都唔會識㗎。即係我就好懷疑，即係去到未來，即係佢又唔係好遠嘅，佢哋到30年去近未來，其實一般人真係唔會有咁嘅常識囉，我會覺得係啦。 嗯， 不過當然佢呢度唔係話你一般人嚟嘅，咁你話曬佢哋係精英，咁咪即係都挑選過啊，咁考咗好多試啊，先可以參加呢個移民船隊嘅，咁同埋佢都話佢哋要學一大堆，即係點樣去處理呢啲太空船嘅問題，咁所以佢都唔係一般人嚟㗎啦。咁但我細路仔呢，就其實佢又唔係渣嘅，佢其他嘢全部都 pass， 但係就係話佢應付危機呀呢啲嘢就 fail 嘅，即係佢 pass 㗎嘛，係呀係呀。咁所以佢亦都有提到就係佢媽原來洗咗少少還手就令到佢 pass 嘅。但係呢度仲未解㗎喎，呢個謎好似係 咪？ 都未知佢到底同人哋做咗咩交易， 係 啦，冇講到嘅。但係佢個細路仔都諗到嘅，因為個細路仔自己考人都知道自己應該 fail 嘅。 因為佢做嗰個 test 嗰時候都知道自己係唔合格嘅，其實 係。係啊，佢話嗰個考嗰個人都有啲俾啲表情嘅，都瞄下佢嗰啲咁，即係都覺得佢唔得。 佢叻仔嚟㗎嘛，佢梗係知道啦。 係啦，即係最醒嘅個細路其實。 系， 呢度系最醒嘅个细路嘅，其实咁都系个妈都唔少嘢，因为个妈其实系即系只太空船有份设计嘅，就佢都 系机械工程师，好劲，真系。 咁呢度啦，咁大家会问啦，咦，30年后嘅未来啫，咁其实好近啫，咁何来可以做到一啲超光速航行咁去到即系第二个星系去咩？佢话去咗边啊？半人马座好似系嘛？點可以去咗嗰度移民啊，大佬？咁同埋佢呢個去仲要唔係雪咗啲人慢慢即係加速到接近光速咁過去喎？因為你咁都飛好耐啦，咁佢點解可以一瞬間咁去咗？仲要佢哋因為第24隊團即係、就是、船隊咧，咁原來佢後屘就有講嘅，係點咧？ 原來咧，佢哋一早即係佢哋，我諗嗰個都唔係話早好多，咁都係就係一年前 咪喺個聖誕節咁啊，見到有啲碎星跌咗落地球，咁佢就揾唔到噶嘛。原來收尾講翻，其實跌落嚟嗰啲唔係一啲隕石碎片啊，其實係一個外星人嘅太空船跌咗落嚟啊。嗰、那個太空船仲唔係自然，即係唔係話意外炒機跌咗落嚟，好似佢哋仲係話係人類特登射佢落嚟， 佢估啫， 佢哋裏面嚇搶佢哋嗰個引擎嘅，其實係。 系啦，咁原来佢哋就攞咗人哋个引擎个技术嚟整嘅。 嗯。 咁如果你讲咁就得啦，咁你真系执到波动引擎，咁当然得噶，系咪先？咁但系佢点样执住 到 去？系超想要塞，系啊。系，但系超想要塞佢都标期唔到噶嘛，初初。咁但系呢度我唔知佢点样可以复制啦，系啦。咁佢肯定复制咗啦，你唔俾执都执咗一架嘅啫，系咯。 系啦， 咁但系佢呢个佢就冇详细讲啦，因为佢入到去外星人嘅太空船入边，即系嗰个机械人啊。其实呢个机械人系外星机械人嚟嘅，唔系人类做嘅。咁佢就系啦，就嗰度就揭开咗个谜，就系原来系人类偷咗佢哋呢样嘢，所以佢哋先会袭击人类，即系根本就唔系坏人嚟嘅呢班，反而系。咁佢点解开头个意外佢哋会炒船咧？佢哋初都唔知只船发生咩意外，原来就系俾呢个机械人袭击。或者俾呢個類型嘅機械人襲擊啦，未必係呢一隻嘅，係因為其實佢都有好多隻嘅，係啦，係啦，即係佢都好似嗰啲卡迪加嗰啲塞狼咁啫嘛，即係應該有好多隻嘅。 係有啲似。 咁我細路仔哋見到嗰隻咧，只不過佢都係炒咗船落咗同一星球，咁佢斷咗兩截，咁佢救翻佢，佢就唔知點解咧，就義犬報恩咁就當咗佢係主人咁啊，咁同埋佢仲 scan 咗佢人呢個構造咧，佢就變咗做人形。佢最初就唔係人形嘅，係好似背脊有四隻手咁樣咯。 系， 即系只脚都系倒咬咁嗰啲怪形嘅， 似昆虫咁样啦。 系啦，怪样咁嘅，咁但系后屘佢就将自己变咗做人形咁咯，系啦，即系第一集已经发生噶啦呢样嘢，系啦。 系啦，系啦，系啦。 咁亦都系因为细路仔带住呢架嘢先可以救翻佢全家嘅第一集，如果唔系佢全家啲冚家铲咗噶啦第一集。 嗯。 喺雪山上面系，咁都我都觉得佢叫做样样嘢有解释返囉，唔係话即係冇唔係巧合嚟嘅，你初以为係边咁啱㗎，咁因为后面佢又解返冇唔係咁啱㗎喎，原来係有理由㗎喎， 又 ok 喎，又兜返即係落嚟，其实哦原来係同呢件事有关嘅，呢、這个可能我睇第一集时我都估唔到佢原来係咁样兜返转头，即係呢个我係估唔到嘅，其实即係利用返呢一樣嘢， 即係以為都係有啲天災呀、個地球都唔好住得人啫，咁唔係原來跌落嗰嚿都唔係，係啦，唔係普通嘢嚟嘅，咁 太空船喎，竟然係，係囉， 係囉， 都幾好嘅。 咁中間仲有幾多人類，即係政府嘅陰謀呢，咁好明顯你都估到啲人類政府都唔係咁好人嘅，係，咁之後會再講落去啦，相信係啦，咁呢度最尾呢，佢哋以為可以上返去同隻即係嗰隻武船會合嘅時候呢，咁因為佢嗰個引擎好奇怪喎，佢唔知點解會黐咗喺佢哋個車底度跟咗佢哋返去佢嗰隻 Jupiter 2號嗰度。咁最尾佢哋就唔知點解嗰嚿嘢自動真係自動發動喎，佢自己駁咗隻船，跟住自動發動就開咗個 portal 就跳咗去第二度， 走咗， 就走咗。咁佢冇匯合到佢哋，就自己彈咗去第二個宇宙。咁仲見到一個好奇怪嘅，都唔知咩嚟嘅，一個好似火，一個好似水，咁兩嚿咁嘅星球，點解會可以黐住嘅呢？咁原來呢個就係嗰個機械人喺度畫沙嗰陣咧，即係同我細路仔喺度畫公仔啊，佢哋畫過兩個圈咁嘅。咁我細路仔初都唔知咩嚟嘅，我話呢個咪八字嚟㗎咁但係後屘就知道啦，原來呢個就係嗰個機械人，即係之前想講俾佢聽嘅叮住嘅。即係佢成日同佢講叮住叮住咩嚟嘅呢？原來可能佢都唔係講緊頭先嗰啲碎料，佢由到尾可能就係同佢講呢樣嘢。咁對呢樣嘢係咩嚟嘅呢？到底係嗰個機械人個母星啊，定係其實係一個宇宙間最即係最危險嘅存在呢？其實佢偷咗嗰個 portal， 其實就有機會就會嚟咗呢度。即係其實可能佢唔係壞人嚟㗎，佢哋係因為你人根本就唔識用嗰樣嘢，你都唔知嗰樣咩嚟，同埋嗰樣嘢好明顯係生化嘅，你以為佢係一個機器咁簡單。咪真係你人 handle 唔到嘅一個科技啊，即係可能嗰個係一個。咁你人就以為打開咗嗰個嘢係寶咁樣，咁但係可能其實打開就有惡魔㗎嘛。即係其實可能都係講緊呢啲嘢嘅。咁佢似乎係啦，我覺得。係 啦係啦係啦。 咁你呢個係點就當然就要睇落去啦。咁到底嗰個紅色藍色嗰個係咩嚟嘅呢？即係佢發光喎，大佬，即係佢唔似係一個住人嘅星球嚟㗎喎。即係紅色嗰個就好似係太陽咁喎，大佬。係啊， 即系蓝色嗰个都系发光嘅，唔系地球咁嘅，系啊，不过系发蓝光嘅，咩鬼嘢怪嘢嘅嗰两个，咁真系冇人知啦，系啊，咁总之最尾就意识到就系个机械人一路 warning 佢哋嘅嘢，就系呢个嘢。咁但系当时个机械人已经系同另一只打紧揈咗出太空噶啦嘛，喺未跳跃之前，咁点样佢会翻到嚟咧？即系下一集到底个机械人点样可以翻翻嚟啊？咁未知啊。 咁有一定有嘅，因为主要成员嚟噶嘛，机械人 主要成员。喂，呢度唔止主要成员，变成铁人28嘅存在啊，大佬。唔系普通嘅，唔系小老保啊，大佬。系即机人肯定系救佢哋噶，你觉得最后系？ 系。 唔会系敌人嚟嘅，应该系。 嗯。 你一定唔系啦，系嘛？ 一定唔会噶啦。 一定唔会系啦，你中间步走都系做俾你睇嘅啫，系咯。 系啦。咁其实佢到最尾呢一集啊。先至係確定曬呢一船人，即係基本船員全部齊齊整整，就係只係喺最尾一集裏面出現嘅啫、 嗯。就變翻好似最初電視劇咁嘅狀態啦。 因為嗰個走私客都上埋就 係啦，齊人啦， 成員嚟噶嘛。 佢咪變咗黑妹個條仔咯，好似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 係啊。 嗯，唔係，但唔係喎，但係機械人就揈咗佢，唔見咯。 但係我諗佢都係應該黐住喺佢個。 哦，其實佢掹住咗佢嘅喺外邊。 啊，即系啲异形嗰啲咁嘅啫。 哦，即揈咗出太空，唔代表佢真系揈咗佢。唔系，但系佢揈咗好远喎，明明佢影嗰阵就 真 系 好 远，系嘛？哦，我知啦，嗰条捞嗰条绳仲未收翻。 咦，系喎，仲有一条绳嘅喎，佢哋系喎。 系咯，唔知，不过任佢讲嘅啫。系你又知个机人只手唔识伸长嘅，佢都冇讲。 唉、哎，佢话乜都。 佢铁甲飞 过嚟架机过嚟仲得。 又得系啦，或者得佢咪识变形变咗架飞机都唔知啊？你点知咧？或者佢有呢个变形态啊？你点知咧？ 总之一定有佢啦。 唔系佢开头嗰阵时候，佢另外嗰个机械人有另外一架机啊嘛。 我都系咁样 系。系喎，嗰度应该有部機。 有架喐得嘅机，系系。 系应该有另外一部。 佢抢翻嗰部机，嗰架机应该都可以跳嘅。 嗯，系。 咪即系任讲啦，系啲外星科技嘢，我哋鬼知咩？系咪先？佢自己又可以跳都得啊！你话系。 系。 佢自己可以识针都得嘅，你吹嘅啫嘛，系。系咯。你点知佢有咩能力啫？系咪先咁劲嗰只嘢？ 系，都系嘅。 佢嗰只已经劲啦，有啲似呢个唔系噶啦，唔系普通嗰啲啊！你睇紧咩？嗰度乜鬼嘢话？幻魔大战咧？ 系，啡色嗰嚿嘢。 系啦，啡色嗰嚿嘢啊！即已经有少少怪到去到咁嘅，你都唔知佢仲收埋咗啲咩武器啊？啲咩设施？你鬼知啊！就散 晒都可以自己黐翻。 系啊，即系佢已经去紧加尔巴咁样啲咁嘅科技，唉，算啦，佢啲巨大化都仲得啊，大佬，你中意话佢系咯？ 系 真系巨大机人都得啊！大佬任你吹啫嘛，咁佢系一个超科技嘢嚟嘅，系咯外星咁，你唔使理佢啦，系咯系咯，咁佢梗翻到嚟嘅，你放心啊。 嗯， 下一集实归队咁啊，又救下嚟咁啦，咁啊呢个到时几时先有下一季就未知啦，系啦，暂时未听到嘅，咁但系 有嘅机会应该都好大下噶啦，因为 系啦，即系评价都唔低，系啊，评价几高嘅，暂时系啊。 系唔错嘅都， 同埋即系一洗啊 ，Lexus 啊，几乎唉濑嘢咁嘅，濑嘢先摆上 Lexus 咁嘅一个咁嘅姿态。 但系你唔好讲，我呢度系咁要提一提，下个礼拜可能有套又系濑嘢嘅出现。 哦，咁平时系嘅。 下个礼拜嗰套应该濑硬咁就，因为西游记啊嘛，下个礼拜系。 哦，西游记都结果摆咗落去 Lexus 啊。 鬼老板嗰套西游记。 哦，但系嗰套唔系啊，吴祖嗰套啊。 唔系唔完整套，真系讲《西游记》啦， 真系鬼佬做孙悟空嘅，系啦， 都几濑嘢下噶，睇个样都 系，咁我唔敢讲啦，咁又未必嘅，有时 要睇过先知啦，咁啊真系。 你香港嗰啲战底咧，好难好难讲，即系点都好过嗰啲就千球大战嘅，你用嗰啲比就系咯。 哦，应该系啦，应该 点都好过嗰啲嘅，系啦系啦，即系太多啲差嘅《西游记》啦嘛，咁呢套或者未去到最差嘅，系咯。因为有更差嘛， 系啦，下个礼拜有得睇啦呢度。 哦，好，咁呢度又睇下，有一嘢抌十集出嚟定十几集出嚟嗰啲啊？ 我谂就系因为澳洲，因为澳洲拍嘅呢套。 哦，咁样。 澳洲系一月已经首播咗噶啦，其实。 哦，系啊，哦， 系啊，系啊，但系Netflix 要下个礼拜，即系27号啊。 咦，咁即系如果上网搜刮，可能分钟已经有得睇。 我都尝试过，但系我都 就搵唔到， 可能因为澳洲啊。 系主要澳洲啦，如果你话美国就应该抌咗出嚟啦，系啦。 同埋佢唔係好長嘅啫，佢得十集嘅啫。 哦，但係完咗未嘅咧？係定係又係第一季？ 佢應該完㗎啦，因為佢話第一季係十集，同埋每一集只係得24分鐘嘅啫。 哦，即系半个钟头嗰啲剧嚟嘅。 啊，短剧嚟嘅，短剧嚟嘅，系、okay. 啦，咁我 睇下咯，咁或者佢都唔係話好話認真嗰種咧，可能都係啲冒險故事。 搞搞笑笑咁啊！ 係咯，咁如果係呢啲路線，我又唔緊要嘅，係咯係咯。 咁我可以睇下嘅。 係咯，你話懶認真，但又流就唔好啫。係咯，你話企其實佢真係輕輕鬆鬆咁，你咪當搞下笑咯，係咯。 可能點都好過周潤發嗰套《龍珠》嘅。 哦，即係你講《龍珠》超進化啊！哦，咁呢套再墊底啊，冇辦法㗎啦，係咯。 啊，点都好过嗰套噶，我觉得。 唔系，咁其实鬼佬都拍过几套噶，中间唔系有套话咩唐人街搵到啲金刚棒咁样噶嘛？嗰时候套，哇，嗰套真系系咪咧？嗰套好唔掂喎。 嗰套，但系吴彦祖嗰套又几好喎，睇过评价。 我、哦、你有睇过咩？我未睇过啊。 我立过下一两。 但系嗰套完全唔《西游记》噶。 但系佢都系话《西游记》。 系啊，但系唔《西游记》个古仔好似。 其实唔系太似嘅，其实又。 嗯。系咯，都唔知点解会买。 如果能够拍得到第三季咁，都系 O K 啊。如果唔系都拍唔到第三季。 好似叫做 Wasteland 定咩咁上下噶嘛，嗰套好似叫做。 佢中文译名就叫做荒原啊。 系咯，荒原咯， 系 咯，系咯，系咯 ，Wasteland 咯，好似。 Into the Badland 啊。 Badland 系啦，就系呢个名嘅。 系啦，咁好似都有支棍嘅，不过就都系普通棍嚟嘅啫，嗰支好似。 嗯，系。 系啦，唔系觉得好，即系佢唔系有神力嗰啲，唔系嗰啲嚟嘅，即系打嘅啫。 系，佢都系似一个未来世界。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设计咗嘅未来世界。 系啦，即系其实啲 mat mat 咁嘅啫，有少少系啦。 系啦，只不过我哋打嗰啲啫。 系啦，系啦，冇错啦，即系大家唔好谂系咩，即系神怪啊，出波冇嘅。 唔系啲神仙啊。 即系最多都系打功夫嘅啫，系啦。 系啦，系啦，系啦， 嗯，嗰只咯，咁嗰套都系西游记，系咯，系咯。 系 咯。咁大家都可以睇，系咁呢套下个礼拜就好啦，都睇到同啦。咁不过下礼拜主要都要讲复仇者噶啦，系咯。 系走唔甩噶啦， 走唔甩噶啦。咁如果有时间就讲下呢嗰套啦，系咯，睇多次。好，咁呢未讲完喎，咁呢个 Lost in Space 咁快讲完啦。 系未啊， 唔系讲完啦，系咯。 拆开咗啫，拆开咗啫。 系啦。好，咁啊，等分就咩？系讲下。 系，咁我就中意佢呢一套剧。即系除咗你要讲科幻成分啊，所有嘅，我系中意佢嘅人物关系， 嗯、 即系每一个人同每一个人嘅互动，我觉得系有趣嘅。 嗯、 即系佢个家人唔使讲啦，就即系阿妈同个仔，阿妈同个女，即系佢哋嗰啲对话啊，嗰啲关系，我觉得系有趣，系好睇嘅都。因为一睇我成日开头以为啲家庭剧，唉老老土土， 好闷噶嘛，系咯。 啊、但佢唔係嘅，佢係真係講到嗰種親情同埋佢哋每個人嘅互動，我覺得係好睇咯，係、啊 嗯、 甚至乎開頭咪嗰個走私客，其實硬係成日都覺得嗰個真係出一兩場即死啊嘛，我成日開頭 竟然主角嚟嘅， 哇！竟然原來主角陣裏面嘅喎，竟然佢係係啊，同埋佢同阿大女阿黑妹發生嗰條感情線咧，我啊覺得係好睇嘅嗰條感情線。 都系沙窝嚟嘅啫， 系喺里面我发现佢哋其实就系 Han Solo 同埋 Princess Leia 嗰个组合嚟嘅，其实系即系无论性格同埋个关系，我觉得都好似嘅，其实系。 因为佢嗰条友就成日走私客嚟噶嘛，讲到明。 乜就佢做 Han Solo， 我仲信服过而家电影嗰、那个，其实搞搞下。 哦，而家你讲电影嗰个咧，除咗我之外咧，已经有其他啲第啲人啊，即系外国、 哦、 觉得系似 Jack Black 噶。 即系拉长咗少少嘅， 唔系啊 ，Jack Black 冇拉长，拉长都好啲 ，Jack Black 冇拉长就系减咗肥啫。唔系，大家要知道咧，阿 Star Lord 其实本来都系肥噶嘛，好大个肚腩噶嘛， 系啊，佢都系肥嚟。 系咯，个肚腩真系成个波嘅个 BB 八喺度咁噶嘛。咁啊 ，Star Lord 减咗肥，咦，竟然有啲似后生嘅福伯喎。咁而家搵嚟呢个新 Han Solo 咧，就有啲似减咗肥嘅Jack Black 咯。 啊，系。 咁 Jack Black 唔係好樣衰啊，佢 Jack Black 肥咧，其實個樣唔衰 嘅，好靚仔嘅。 咁我唔敢咁講，但係即係最少唔係話即係好衰咁啊。OK， 啊，即係佢做衰係做佢做啲抵死咁，做到樣好衰咁啫，係咪先？ 係 咯。咁佢唔係醜樣嘅，咁你咪覺得有啲似啲啊 ？Jack Black 減咗肥去拍啊，咁又以為係啊，咁矮啲嘅係咯。咁啊，專登揾翻呢個基木 龙女啊， 龙母系啦，嚟衬佢，因为我更矮嘅嚟衬佢，但我拍埋都觉得依佢差唔多啫，都系，系嘛，系咯。 反而呢一度呢个仲似 Han Solo， 即系我唔系话个型啊，就系个性格系好似。 个角色咯， 啊，個角色嘅性格好似，同埋佢又做得到喎，嗰下嘢正喎，佢 係， 即係能夠 carry 到呢個角色啊，佢今次。 咁佢又話樣都講錢咁，但係後屘個黑妹叫佢要一定要同佢老豆，即係坐咗太空船上去，即係發信號啦，最初係因為。咁如果佢唔去咧，佢老豆自己一個人去死梗嘅嚇，佢話咁。咁收啊！我唔會噶，我唔會去噶，我一定唔會去噶。我收好多錢咁嘅，跟住轉個頭已經賴咗嘢啦，已經坐入去啦。跟住個鞋咧咁，你話俾人聽，我收好多錢啊，記得咁樣。 佢根本就已經做咗個兵噶啦，已經做咗個大女個兵噶啦，已經 係。哦，咁冇辦法啦。 佢都做噶啦，其實已經係。 系啦， 即系点去救人，佢又救人；点去唔要钱，佢又唔要钱，即系乜都听晒佢话噶啦。其实已经系 咁啦，咁呢个原来都系 main class 嚟嘅，系啦。 系，我后来发觉原来电影版都有呢、這个，都系一个， 都有一个咁嘅女婿咁咯，有个系咯。 系。 我又唔记得系咪其实旧嗰个电视好似都有嘅，因为唔会得个老豆。 电影就肯定有嘅，电影肯定 都系多条友啊。嗰条友系咪就系佢个女个男朋友嚟嘅咧？我又唔记得。 电影我嗱旧。 我讲电视剧嗰、那个，我又唔记得嗰系边个嚟嘅。 我冇睇，我 系啊，可能都直情系呢个角色嚟嘅，我怀疑系啦。 系 有呢个角色嘅， 呢个名嘅，都系叫呢个名嘅， 系应该有。 当年个电影版系个靓仔做嘅，即系当年靓仔啦。 唔系我怀疑嗰时电视嗰成系佢个女个老公嚟噶啦，佢嗰个大女唔系好细个噶。 哦，都系女婿角色噶啦。 系啊，女婿嚟噶啦，即系一系男朋友，一系女婿嚟噶啦，已经系系啊。因为其实你唔系好觉嗰个大女噶，你睇旧嗰度，因为嗰个唔系少女嚟噶啦，已经。是啊，你是看个 Penny 是少女来的嘛，即有个靓女就是看个 Penny 都是鬼看她的家姐嘛，那这个你整多个那就硬撳低她变回18岁啫，是咯。一变咗有三个细路咁而家，但其实你嗰时睇个突然有得两个细路啫嘛，边有三个细路啫，是咯。 嗯 好似是她老公来的啦，嗰时那个。 哦， 吓、啊、我唔记得啦，即系其实旧嗰套我都系睇过好少嘅咋，同埋你睇过都冇用噶，因为嗰啲佢平时啲古仔咧，好无聊咁啊一集噶，系好似叮当咁嘅咋，你觉得系、哦、搞震咁，个博士又搞到震咁，个机人又讲下嘢咁，跟住哦咁一集嘅，你问我都唔记得佢讲咩嘅，系啊， 即系 家 庭咁 啊，系啊，直情系咁嘅咋，咁有时候遇到少少嘢咁嗰啲咯，讲啲。系咯，好轻松嘅啲古仔，吓唔系咁噶，唔系咁，即系佢唔系冇黑暗噶，唔黑暗咯，唔系写实一定唔会啦。呢、這个直情系一个太空，但 冒险故事啊，冒险故事啊， 你都唔觉得佢冒险添？我唔觉得有险嘅，就嗰套。 我呢一套就一定系冒险啦。 嗰套你仲觉得啊几过瘾啦、啊？去咗嗰度，我仲觉得冇觉得咩危险嘅、啊。系咯，几爽啊咁样系嘛？你唔会睇太空片咧？你会佢去咗嗰个星球，你觉得好差噶嘛？即系你系一种幻想嚟噶嘛？就算佢讲到嗰度冰天雪地好咩好，咁佢系场景嚟嘅啫，都系假嘅。即系以前啲景系咯，即系你唔觉得佢有咩咁浩瀚嘅？咁呢一套咧，佢就真系用咗好多实景去俾你睇翻，即系当你身处一个雪山咧。 嗯， 其实好危险噶，系咪你好轻易就将你支氧气可以俾人咧？ 系， 吓，系，即系佢会表现翻少少呢啲咁嘅嘢俾你睇，咁因为佢见到佢都有唔少位有真系喺啲有喺实景度拍翻嘅， 嗯， 即系当然我谂佢唔系成日都系有时应该系场景嚟嘅，咁但系你见到有时都企翻喺啲真正嘅山头啊咁样嘅，系咯。 嗯，系 几多嘅， 都几多嘅，其实都 多噶，多噶，即系啲生物境外影响少。 佢哋遇到嘅问题，即系唔系一啲小问题，全部都系关乎生死嘅。 系啊，生死噶啦， 即系后屘唔系一啲家庭好小问题。 哦，唔系呢啲啊，系唔系小老宝咁平时打烂只碟嗰啲咧？ 唔系嗰种啊， 打烂只碟点算咧？ 系啦，生同死嘅抉择嚟噶啦。 打烂咗阿妈妈最中意嗰只碟添，咁样咁成集就讲佢点样帮收埋。系啦，小老宝啊，讲系。即系唔系呢啲啊，大佬！你好易谂住，扯个机器人同个细路就系做呢啲噶啦，咁啊，系咯。个机 器人做呢啲嘢嘅。 系啦，即系佢唔系打烂只碟噶，你打烂只船噶啦，佢可以系。唔系佢整烂晒啲嘢，呢啲都有嘅，但系唔系咁小儿科嘅嘢咯，系咯。咁佢个星球亦都唔系贪得意要离开嘅，因为佢话后屘佢嗰个即系佢哋降落咗星球咧，喺呢一段时间咧，仲可以即系适合人类，仲可以生存。佢话佢会进入另一个阶段咧，佢话人都生存唔到嘅。 係冇錯。 佢話開始死神啦，喺個 cycle 啊，咁所以佢話佢啲電神之前咧，佢都要離開，如果唔係佢哋會死曬喺度嘅。係 係啦。 咁當然啦，你咁 lucky 俾你揾到個星球落到嚟都仲有氧氣，其實已經好好難得㗎啦，係啦。咁佢哋初初都話好好 lucky 嘅，但其實係咪 lucky 嚟呢？佢暫時都冇解㗎喎。 未解，又係未解 嘅。未解係啦，因為佢會唔會其實嗰啲 portal 呢係做咗㗎呢？大家可以咁諗喎，即其實嗰個 portal 本身個引擎係有 故事。係啦，即其實嗰個係 Stargate 咁嘅嘢，佢其實做咗啲固定嘅目標㗎嘛。即佢唔係去啲無厘頭嘅地方㗎嘛，咁會唔會佢去得嘅地方都係深敲都係有啲咁嘅嘢嘅呢？即佢唔係隨便跳咗另一個地方啦，其實係。 係。 係啦，咁如果係咁解就解得通㗎喎，即唔係話點解咁啱佢跳咗一個有即 support 到人生存嘅星球呢？咁可能唔係咁啱㗎囉。係。咁所以我咪就估其實嗰個嘢如果你亂咁用呢，唔知會跳咗去邊㗎仲。 嗯， 系啦，可能呢个先系真正嘅危险啊嘛，佢就系讲紧，系咯，咁唔知啦，咁我就觉得佢哋应该谂咗噶啦，唔系话即系唔系话应该度晒嘅，咁我哋喺度猜测下嘅啫，纯粹从佢暂时嘅故事吓，咁啊，相信下一集更加精彩嘅，如果 keep 到嘅话，咁有权下一集我噶吓，咁都唔系未试过啦，好多剧嘛，第一集开得好靓咁，可能第二集可能 第二集就濑嘢噶啦嘛， 即系唔同人处理啦，系咪？即系大和号咁样，系咪？明明我觉得2199好正，跟住一啖啖都俾阿福醒就濑嘢啦嘛，咁嗱，当然有啲人觉得唔系濑嘢嘅，有啲人觉得更正嘅，系嘛？咁有啲人觉得到 unicorn 系嘛？咁样续落去啊？直情真係超級機械人一樣去㗎啦，好正啦，係囉。咁我唔鍾意嘅 ,ok。咁睇下到底呢一套再發展內會點啦，咁暫時未有消息係啦。 係未有嘅。 好， 但係要拍就要快啦，但係我見個僆仔大得快呀，其實。 哦，即係嗰啲家姐都小事啲，因為其實實質個 家姐本身都大㗎。 因為實質個黑妹唔係好細嘅啫，佢係扮細嘅。 24歲已經24歲啦，其實個。 係啦，其實扮細。係啦，唔細嘅。系啦，即系如果你嗰个细妹其实系堂妹嚟，哦咁唔怕佢都系咁噶啦，系啦。 啊，都唔会，但系个僆仔真系会大得快嘅。 即系佢系大人扮细路嘅啫，咁所以系细路仔啦。 真系惊佢下一季会高过佢老豆啊，已经。 即系细路仔，除非你一开波就揾个侏儒演咁啦，咁啊冇问题嘅，系咯。 系咯， 或者开波系有普拉道咁咧，即系你只系搵特技，搵特技整佢变细路仔，其实大人嚟嘅，除非系咁啊。 因为睇翻咧，而家国南城嗰套电视剧咧， 哦系啊， 阿 Bruce Wayne 啊，已经高过阿 James Gordon 啦。 系咩？咁夸张？ 系啊，已经高过，因为 之前都未嘅，之前都仲 Gordon 本身唔系太高嘅啫，个 系啊，即系而家个细路仔高咗咁多啊， 系真系高过佢啦，已经系。 哦，咁佢都唔着蝙蝠装啊，冇理由咯。 啊、真系高过佢， 佢都仲未着蝙蝠装，真系唔合理咯。 都未话嗌人 Batman 咁啊， 系咯， 真系成个 Batman 咁嘅样啦。佢而家已经 咁个猫女有冇变咗大个啊？ 都大个咗好多啦，真系高过晒佢哋咁。 哦，有冇变咗米雪飞花咧？最尾 啊，越大越唔似，细个 越大越大越唔似啊！哦，咁样， 佢细个嚟就系好似噶嘛。 咁而家变咗咩样噶？ 都系嗰个样，但系肥咗啲咯，因为 哦，唔似，即系唔得嘅，大个都唔得嘅。 冇细路仔，冇第一季咁似啊！第一季真系似阿米雪飞花女嘅佢个样。 哦，即系而家唔系变咗，唔系变咗猫女啊，变咗猪女啊。 系咯，肥猫咯。 肥猫 变 肥 猪 嘅。哦，未至于，变咗肥猫啫。 加菲猫咯，系咯。 系。O K， 我肥或者系啊，即系变咗嗰啲啦，系咯。大大前噶嘛，或者系咪？ 唔係啊 ，Poison Ivy 先最勁，換三個演員。 Poison Ivy 就是極速長大喎，嗰個冇得講喎。 係啊，越嚟越長大啊，佢係。 唔係，但係嗰個係真係換人啊嘛，但係佢咪真係講佢個古仔，咪講佢極速長大嘅。 真係講佢食咗藥長大。 哦，咁冇得講啦，咁呢個就佢根本換咗人，係咯， 根本係 換咗人，因為佢好細個細路女嚟嘅啫嘛，初初。 開頭嗰個就五六歲，而家嗰個廿幾歲 咁你點等佢都有排都唔大，咁唔得係咯。 唉， 真系要換個人先， 佢同天蚕变一样啊！ 哦，天蚕变我都換咗一次啫，佢換兩次。 佢劲啲，个咸 系 咯， 劲啲。系啦，咁啊，唔知啦，系啦，咁呢个剧，我谂佢哋其实已经铺咗拍嘅，我相信唔会系。 系应该系嘅， 即系佢你睇佢个 budget 咧，唔似系拍一套剧嘅 budget 嚟嘅，即系佢因为佢做咗咁多前期嘅准备咧，唔会系就系拍10套电视剧嘅应该。 係啊，即係唔係淨係十個鐘就。 唔止係摸住石頭過河啦。 每一集係一個鐘頭嘅，佢其實 係。係啊，咁所以佢預算就應該係當咗預咗係有幾季啦，最少咁。咁當然你到時係咪真係開到都要睇即係人哋拍唔拍板啦。咁但係似乎啲應該 OK 嘅。 系， 即系冇谂过呢个 I P 反而系即系出奇做得好啊！因为其实呢个 I P 本身唔系话系咁，即系其实少少我都系搞笑剧咁嘅，你我自己定位觉得系 系。唔系，因为我睇翻 I M D B 讲咧，电视剧嗰时佢定位系喜剧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我回家咁嘅咋，最多咁比我回家更加系喜剧嘅程度。 系呢套新版佢已經定位咗做 drama 嘅。 哦，呢套唔係喜劇啦，一定唔係。 所以係唔同咗個定位 嘅。呢套真係乜嘢都齊啊！太空冒險家、家庭倫理，乜都有。係探討好多現代人嗰、那個即係嗰個問題啊，咁樣嘅即係甚至乎連移民呢個問題佢都有探討。咁佢嗰個走私客，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大女個即係條仔啦，佢、都話其實佢已經去過嗰個殖民地好多次嘅。即係佢哋咁去過嘛，佢去過多次嘛，翻嚟又去，翻嚟又去嘅，即係來回喺度走私啲酒啊，好似就係係。咁佢就話咧，你唔好諗住去到嗰度咩人間天堂啊，個去到嗰度咪同地球一樣嘅啫嘛，咁地球有嘅問題嗰度都有嘅咁。嗱，呢個咪就係移民嘅一個寫照。 係，係啊。係 咪？好多時九七嗰時個諗住，即係唔理去邊啦，你去美國、加拿大、澳洲邊度都好啦嚇。 啊、 即係去再大啲，我更加我唔知係點啊！但係一般人去呢啲地方，咁你覺得喂冇啦，我哋移民去即係天堂㗎啦，以為嚇，咁結果你去到咪、一樣有好多問題，係咪？你即刻要面對一啲即係種族問題啦。咁你中國人、其實原來係你以為係二等啊？你真係太過高估咗自己啊！即係許冠傑唱嘅二等公民，你錯啦，你五等都唔知到未啊？因為中間仲有黑人啊差。日本人好多人嘅，你中國人咧，通常都係被睇到差唔多最後嗰個嚟嘅。衰過阿叉嘅，我同你講啊，真係嘅。有啲人話冇種族歧視咁，你我唔知啲咩人嚟啊，有啲人話冇嘅 ，OK， 你信唔信啊 ？OK， 唔係即係有種族歧視條例係犯法呢件事，你話有冇種族歧視？冇就唔會有呢條條例啦。是吧 是 啦，一个地方是没有人打劫银行的，不用有差佬的。即这些都是一些人太天真，即是这样想。咁其实竟然这个劇有嗱他就未去到他那个半人马座，但他借个言语间已经有影射一些，即是你觉得移了民就没有问题的，这些他竟然有讲。是啊，嗱这个 point 我觉得香港的朋友真的值得看一下。因为呢以往有移过民的朋友呢就知咩事。即你去到如果那里找到食你不会回流啦。为什么达到咁高，即去到 90% 以上的回流呢，大家即都明白呢，多数是跟钱有关啦。是吧，咁好啦，咁而家有啲人又话要再走啦嘛，因为嚟緊你觉得好政局唔稳定。咁大家有冇諗过，即或者未移过民的朋友而家先諗移民，你真係要从呢度劇吸收一下啦，即係你以為去咗嗰度冇問題，係啦，係啦，唔好以為有啲國家咧福利好啊，係啊，點解？因為其實嗰度係個社會主義國家嚟嘅，一個福利嘅主義國家。即係其實呢、這、一個咁同中國有咩唔同咧？咁其實係當然係唔係一樣嘅，咁但係咧有啲問題都有一樣嘅，即係你唔好以為你去咗啊福利好啊，唔係嘅，福利好即係你比税都高嘅。咁同埋當你去到一個呢一個乜嘢都公平嘅地方呢，你反而呢你有錢都冇用呀。即係例如睇醫生，你明明有錢，我咪可以搵好啲係咪，或者我睇私家唔得㗎喎。係因為佢講公平㗎嘛。咁就點呀，你咪繼續喺度排囉。排咁死咗啲呀，死咁咪抵你死。你揀嚟呢度㗎嘛。唔係，我啲真人真事呀，我唔係同你講啲虛構嘅嘢。即总之我唔理你有钱都要排队。咁我有钱意思反而我想睇个私家医生啫，唔得咩，佢真係唔得㗎喎。唔好意思，呢度就係咁㗎。咁你真係唔好嚟移民。咁你有冇諗过呢啲嘢，你有冇諗过，你梗係冇啦。係咪，但你去到一啲地方你好实在要面对就係呢啲嘢。咁所以佢呢套劇虽然佢好简单咁讲，就係话你即係去到嗰个人马座， 系咪你谂就系天堂咧？咁样人间天堂，我话你唔好谂，因为佢有中间有播过一个、嗯、一个广告嘅， 系 系啊，那个广告就系讲到嗰度好似天堂咁噶嘛，啲人喺度踩单车，啲人喺度吓呢度呢个星球系你嘅安居之所，或、嗯、好似啲楼盘咁样。嗯即系啲楼盘入边嗰啲全部鬼妹咁样嗰啲咧，系咁点解我走去嗰住嗰度？即系我唔系讲移民嗰啲啊，即系楼盘啊，讲香港嗰啲啊，点解我住咧冇鬼妹嘅？啊点解全部都系中国人嚟嘅入边嘅，即系内地人咯、啊，仲要系明唔明？啊咁咪即系嗰个广告呃你嘅咯，即系佢系咪去到系咪真系咁 perfect？ 咁即系其实你地球有嘅问题，佢都有，佢讲明。 系， 因为人将嗰度嘅问题带埋去啊，佢讲嘅就系， 嗯， 系，即系等于咧，你去到外国咧，因为其实都会有好多中国人噶嘛，但系唔知，你越系去啲移民天堂嘅地方咧，越系多嘅，因为嗰个移民天堂啊嘛，讲明咁其中个天堂嘅定义系乜嘢？就去到唔使识英文啊嘛， 嗯， 系有冇谂过？哇，嗰度正啊，点解咧？因为嗰度多华人啊嘛，多华人啊，咁有咩好处咪唔使讲英文咯？去到边食嘢讲中文，油站写中文吓、啊。你行出街嗰、那个 billboard 啊，个电话广告写中文嘅，你中意啊？你可能觉得系天堂，我啊好厌恶。系你俾我感觉好厌恶，或者你代入鬼佬个眼睇啊？你厌唔厌恶？ 嗯， 吓、啊、咁你我想问啦、啊，嗰度啲人会唔会讨厌你？一定会讨厌你啦。系咪天堂咧？咁当然佢半人马座就冇外星人嘅嗰、那个星球好啲，最少唔会啲外星人好歧视你咁嘅眼光咯，好咗啲㗎啦已经。但你諗下，如果你试下去嗰度係嗰个外星有嗰度当地嘅外星人嘅，你觉得佢会歧视你啦、有多地球人呢又嚟我哋嗰度啦，係囉、搞到我哋烏煙瘴氣呀，係囉係囉，周围掉垃圾呀，係囉係会唔会呀、跟住去完厕所啲即咩啲屎周地屙呀，会唔会呢？一样会咁样，系嘛？即系其实佢呢套剧竟然有少少有反映埋呢样嘢，系、啊，我冇谂过噶最初，吓、啊， 嗯， 系啊，咁、大家香港朋友啊，可以 dap 下噶， 嗯， 啊，系啊，多一浸嘢添啊，犀利啊，系咯、啊，即系呢啲小计，我觉得白鬼系咪本来应该唔识呢啲嘢嘅咧？ 嗯。 咁、嗯、但我见佢嗰个剧本统筹咧，个姓系姓李嘅喎。 系啊，系啊。 咁当然呢唔一定系中国人嚟嘅 ，OK， 系啦，呢唔一定系中国人嚟噶，即系鬼佬姓嚟嘅 ，L E E 系啊，系、 嗯， 即系鬼佬都有姓呢个姓啊。我有咁谂过，唔通呢个人系一个华人嚟嘅？系啊，我真系有咁谂过。 即系了解呢啲问题。 系啊，佢就将外星移民呢件事，就将可能佢哋。以前移民嘅問題其實都有擠咗落去，我估如果係我就覺得告好嘢，即係佢咁樣都套咗落去去反映一下咁。咁呢樣嘢你從呢個抽象咁樣去睇到劇嗰陣咧，你就會好清醒咁諗到個問題。 嗯， 但如果你自己真正喺你自己係移民嘅問題咧，係移民嗰身嘅時候咧，你未必會諗到嘅。即系你未必会谂到，喂，我喂，我中咗奖喎、啊！即系你冇听过咩？啲人即系哇，我申请终于即系可以移民，话好啊，中六合彩嘛！你听过未？我就亲耳听过啦。即系比喻到系好啊，中六合彩啊！咁系咪咧？系咪真系咧？嚟紧你要去到嗰个地方，要面对嘅一切，你有冇谂过咧？冇啊。系、 嗯、 你能唔能适应嘅当地咧？冇谂过。有冇谂过去到融入人哋个社会？完全唔想融入咯，华人就系、 嗯、 即系我直情将成个香港搬咗过去啊嘛，想去到日日食翻嗰啲嘢，食翻平时食嘅，啊仲唔系啊？香港都仲会食西餐嘅，仲会睇西片嘅，同埋以食西餐同睇西片为荣噶嘛。当你喺香港嘅时候， 系 嘛？啊，通常嘅庆祝啊，都唔会食中餐嘅吓吓吓，香港人。 嗯， 通常啦，不过可能就啲老人家大年纪啲啊，未必，但系后生仔点会去庆祝食中餐啊？系咪少啲啦？系咪咁啊？睇戏咁啊，梗系睇西片啦，冇理由睇唐片噶嘛？系咯，系咯。 嗯， 咁啊，但系唔系喎，当你移咗民就唔系噶啦，你就会日日食中国嘢，睇中文片，从来唔去鬼佬戏院。嗱，呢啲系实真实嘅情况嚟嘅 ，OK 吓。但系日日喺鬼佬嘅地方，你日日食中国嘢同。 讲中文同埋睇中文，呢、這个就系唐人街心态。咁呢一样嘢系咪佢呢度都带咗去呢套戏度咧？即系你其实佢哋咪就将成个地球啊，佢就带咗去咯。咁佢就得意啲，带咗包 Oreo 去啊嘛。 系。 咁佢哋仲问，因为佢每个人嘅行李系有限嘅，咁点解会嘥咗唔知几多 kg 系要嚟摆 Oreo？ 因为佢话佢惊去到唔会有啲嘢食。咁你冇听过以前有啲人去外国移民带箱公仔面去？嗯，带箱公仔面去， 惊食唔惯啊嘛。 系，但其实有得卖喎，公仔面喺外国系，系啊，即系当然贵少少啦。咁但系你冇嚟嗰行李度带箱公仔面咁蠢噶嘛？即系，佢连呢样嘢都有反应啊！咁我真系觉得佢系咪真系中国人写嘅咧？其实个剧本 就嗱，睇翻嗰个姓李嗰个叫 Vivian 嘅 ，Vivian 系咪一个惯常嘅鬼佬嘅名称咧？ 哦，咁名就冇乜特别嘅，名就鬼佬又咁叫，中文咁叫嘅。不过 Lee 咧就有机会系 佢叫 Vivian Lee， 因为但系我跟住再 check 又 check 唔到有啲乜嘢嘅 知啊， 已经系 啦，即系 Vivian 就应该系女嚟嘅， 系应该系女士啦。 啊，即系周慧敏啊嘛 ，Vivian 啫。 系啊， 咁我唔知，即系我自己有少少咁嘅估啫，系已经唔通系中国人嚟嘅，即系我就咁奇怪嘅中间点解有咁多嗰啲移民嘅影子啊？系啊，系啊，系，即系一般白鬼照计唔好了解，白鬼咩有移民嘅咩？即系佢哋都系可能识啲 friend 系啫，最多系嘛，识啲香港 friend 咁最多，佢唔会有好深刻嘅体验嘅，系咯。系咯，所以呢一件事我就有啲咁嘅谂法。咁当然系咪真系我唔知道，但系佢呢度戏入呢套剧里面有呢个元素就肯定嘅。 系 点解有啫？我估可能因为佢自己系华人，有机会系。咁唔系嘅话，佢咪劲咯？其实佢系西人，咁佢好了解呢样嘢咯。系，佢想喺呢套剧都反映一下咯。咁我觉得呢个大家有值得深思嘅地方啊！呢度系啊，虽然大家唔系去外星，系去外国啫。但其实一样嘅啫，系啊， 嗯， 系啊，你能够适应啊，你能够生存落嚟啊，即系你呢一家人去到嗰度咧，佢到时唔好啦，濑嘢啦，今次有冇好似佢哋开头咁互相埋怨咧？你有冇听过呢啲？做咩嚟呢度咧？点解拣呢度嚟咧？即系其实你移民都系去好多度噶嘛，点解嚟呢度？其实你去边度都有问题嘅，系、嗯。咁你会唔会选择回流咧？咁啊，哥斯拉嗰班就选择回流啦，系啦、啊， 嗯， 系咪啊？即搞唔掂啊！外星搞唔掂啊！即个仲更加恶劣，咁佢宁愿翻嚟，即系同嗰只哥斯拉打过，即系咩意思？咪即系翻香港碾我咯。 嗯。 咁边只系哥斯拉就自己谂啦，系啦。 系。 一石大无凭嘅嘢吓，可以吓。 嗯。 即大到你冇办法同佢对抗嘅嘢系咩嚟咧？ 嗯。 系啦，咁我唔知啊，你中意自己代入啊。 系啊 系啦，又可以系任何嘢啊，系啦系啦，咪可以系个天气咁热咁得啦，系啦。系咯，即系香港好热啊嘛，系咪？咪热能死光咯，系嘛？系咯，系咯，你咁谂都得，你中意啊，随便代入下。咁你其实总之就有人选择回流，系啦，有啲古仔选择回流，就系、是、哥斯拉嗰类啊。咁啊，咁有人就选择去面对，咁就系呢一套啦。咁佢就佢点样令到自己可以适应到，即系嗰个星球啊，或者点啦吓。咁但系呢一集佢都走、啊，真系唔掂，真系留喺度，系啊，都要离开啊。佢离开真系唔系翻地球啫，但系。即系都即系佢又去翻佢原本要去嗰个半人马座啦，咁但系如果半人马座发觉唔掂啊，睇法佢都走噶。 系 系啊，佢唔走咩？你要等死咩？系啊，你会唔会？咁就咁咯。咁所以其实佢都几我觉得几惯咯，即系用一个太空旅行嚟做咗一啲，即系啲好现实嘅比喻啊。我冇谂过噶呢个比喻系， 系 系我从来冇谂过可以咁样嚟比喻，系。咁我所以呢啲好嘢咯，系。即其实我都讲啦，科幻系咩啫？其实系一个寓言故事嚟啫嘛。寓言故事咪就系、是、喂龟兔赛跑咁神怪系咪？龟同兔点会识倾嘅？识斗快跑啫，唔系重点。个重点就系佢讲咗个道理俾你听啊嘛。寓言故事咁呢个就系咪真系人会去半人马座？即系人类会去嗰度移民啲？即去唔去嗰度移民我就唔知啦。我就知道香港人嚟紧，好多人想移民啫。咁你套返落去你咁諗嘅时候成件事即刻跌晒地。一啲都唔离地。好多人成日话呢啲科幻片嘛好远啊唔关我事。你唔明中间讲咩啫。佢每讲嘅任何一样嘢都系你生活发生緊嘅问题啊。 係。 佢只系用咗个外星旅行嚟去比喻咗咋。係啊。係、 嗯、 啊。 吓咁啊，大家即系去 step 下，其实好系， 嗯， 戏系咁样睇嘅吓 ，OK。喂，咁马仔冇乜意见喎，暂时都 吓，冇乜噶，我其实， 哦，即系都系睇下啦，呢套系咯，系咯， 系啊。 咁啊，头尾都几精彩嘅，中间就多咗啲文戏啦，系啦，咁咧， 咪一波嘅人啊，中间。 哦，咁啊系，中间好多人系，有几好多只船噶，有系啊，好多只嗰啲 下嘅。咁啊嘛，无端端。 啊，中间有少少，的确系，系啊。有啲似，有啲似，同埋佢成日回忆，系啦， 啊， 的确有少少，咁但每一集唔同人写嘅，的确 呢一次啫， 系啦，系好彩一次，系冇好似 loss 咁大镬，系咁 每一个生还者都回忆一次就大镬啦， 咁同埋佢其实唔同人写，同埋唔同人做导演嘅，每一集都咁，所以冇得讲嘅，有时可能的确头几集嗰个导演系劲啲嘅，系真嘅。系啦，咁尾嗰度嗰几集都唔系好差，系啦，都 OK， 系啦。 唉，都 OK 嘅，都 OK 嘅。 系啦，咁大家睇翻先啦。如果大家未睇或者系咯嘅朋友，好冇？ 嗯， 系啦。咁有机会大家可以揾翻旧嗰套戏或者旧嗰套电视剧望下嘅。旧嗰套戏就肯定有啦，系啦，因为都唔系好旧啫嘛。嗰度都系九、 都九八年啊，定九九年咁上 下。系啦，唔记得啦，都九七后噶啦，好似都系啦。 都总之你有机会 搵 到嘅，嗰套亦都 难搵 嘅。 即系如果嗰套已经讲移民，我就 觉 得 劲 啦。 嗰套，哇，嗰套其实我觉得其实麻麻地嘅啫。 嗰套唔好睇嘅，我话如果嗰套嗰时识讲移民咧，肯定好突出啲人。 但系嗰套好似打怪咁，我成日 觉 得。 嗰套系，嗰套系打怪。 可能因为佢嗱，我睇翻系1998年，可能嗰时兴，即系都系兴嗰种，即系太空冒险故事就咁嘅啫。其实佢都系。 嗯，但系呢套剧都执咗啲嗰度啲元素嘅，就系只机械人会变坏啊。啊 ，Dr. Smith 系一个坏人，其实佢成一个坏人嚟嘅，佢唔系一个一个战星啊白咁简单啊，成系坏人啊。咁个元素上呢度都其实有 pick up 咗唔少即系嗰套嘢。咁而嗰套嘢个 family 亦真系都唔系话好完美嘅，系啊。 嗯。 系啊，那个 Penny 都已经系反叛少女嘅嗰套都。 嗯。 吓，嗰套系剥碌噶嘛，即系嗰个女人剥碌嘅，系啊系啊系，即系化晒黑眼咁样嗰啲咁，系嗰啲碌嘅，系啊，即系爱登士家庭咁嘅嗰个碌嘅，系啊，即系都唔系乖女。 同埋我睇翻个演员表咧，即系九八年嗰套啊， 系 佢有个角色系讲一个大咗嘅 Will Robinson 嘅， 哦系咩？ 咁我就唔记得佢喺边度出现有个大个， 咁我都唔记得喎，系咪佢穿越咗时间咧？好似后尾 唔知啦，咁就真系要可能要睇翻先。 我真系唔记得啦，唔系我有睇嗰套戏啊，但系真系唔系好记得啦。 我都有睇，但真系唔记得，我都 咁马仔记得佢最尾好似话咩系穿过咗个星球，跟住跳噶嘛，直情 系啊？ 点样穿过星球咧？即系佢净系冲入个星球里边， 系啊，跟住响个星球另外一边出发噶嘛， 系。咁佢就 印象 都 系 啊，变咗系第二个星系啦。 即系佢后屘再即系穿过第二度，跟住去咗第二度咁咯。 系。 即系啱啱开机嘅时候，佢系架飞机，即系太空船系穿过嗰个星球咁样响我。 系。 就过咗另外一边出嚟噶嘛。 嗯。咁啊 ，Dr. Smithson 死鬼咗嘅嗰套戏最尾。 哦，系啊， 即系 变咗怪兽又死咗。 系 Gary Oldman 做嘅。 系。 系啊，亦都系嗰套戏入边最大嗰个星啊。 嗯， 虽然当时 Gary Oldman 都未去到依家咁大，但系都大嘅，因为其实都有做过 Dracula 啊，剩啦，系咯， 系， 都系大星嘅，系咯， 嗯， 就咁啦。咁嗰套就套戏就麻麻地嘅啫，讲真吓，真系麻麻地嘅。 嗯， 咁啊套电视就更加啦，其实一度喜剧嚟嘅，其实系的确系，系咯， 嗯， 系啦，咁啊唔知点搵翻嚟睇啦，嗰度旧嘅就反而吓，咁可能或者网上有机会有嘅， 或者 YouTube 都有啲部分集数嘅，可能 系有部分集数就有嘅，佢由黑白做到彩色嘅，你谂下几旧啊？ 嗯嗯，系六几年 咯，系啊，不过嗰个 Penny 好靓嘅，嗰个版本， 嗯嗯嗯， 真系靓嘅，系， 哦， 系你睇嗰套系睇佢嘅，唔系睇乜嘢嘅， 哦， 系就为咗睇下 Penny 嘅啫，系，即系真系一个靓女嚟嘅，系， 嗯。 一个乖乖女嘅靓女嚟嘅，都好可爱嘅少女咁啊，咁而家呢个绝对唔系，呢度系，我都觉得佢都几似嗰个妈嘅，其实某程度，系，不过妈又好自负噶嘛，因为佢系女科学家，佢又唔系好即系信个老公，因为老公只系一个老粗，佢觉得系一个军佬，咁其实呢个又系，即系而家嗰种女权啊，咁佢都有讲落去， 唔好似都系佢喺度喺佢面前讲嘢，好似要啲人全部听晒佢讲咁样，跟住佢一路递啲意见咁样，跟住喺度嘈嘅就 系啊，即系初初唔信个老公嚟嘅，你咩心思？ 好权威嘅，开头 系 啦，要八号司令嗰个嚟嘅，佢系 系啊。但佢真係叻㗎嘛，佢真係女科學家。 佢真係有料，佢係 有 料㗎。 係啊，咁我老公識乜啫？你係即係你係軍佬嚟㗎啫嘛，係咪先？係啊， 但佢直頭即係兩個私底下喺度鬧老公，話喺佢面前嗰陣時唔可以叫俾第二個意見，等啲細路唔知聽邊個講，話要聽佢講咁講，我就講到。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佢成叫佢唔好同佢即唔好喺佢哋面前，好似两个好似唔妥咁啊，或者好似有第二个意见咁啊，咁呢啲都系一啲行政啊，一啲咁嘅嗰种嘅反应。咁你变咗呢度咧，系好即系佢都有表现到出嚟咯，系咯。即系其实即系好似而家都唔出奇嘅，可能你唔系话嗰个老公搵唔到食，个老公可能做嗰样嘢咧系劳工啫，有机会系咪？或者系一个即可能你劳工唔到，搵唔到钱啊！你判头搵好多钱噶，大佬系咪先？ 唔系你唔好话做咩啦，你就搵钱个价唔同，都会有啲咁嘅事。 搵钱个价唔同，绝对系添啦！我当话知你系做私民工咧，你搵得钱少过老婆搵得钱多，都一定咧。咁你话算啦，其实你搵钱唔少噶，个老公其实搵钱唔少，但系佢搵钱唔少，但系佢份工唔系一个私民工嚟嘅，你明唔明？咁唔出奇，我判头搵好多，你搵得少咩？ 系， 你做地盘咪一定系担泥嗰个噶嘛？大佬，你可以做好高噶嘛？但咁你咪系落地盘啦？你系咪落地盘先？ 系啊， 系啊嘛？咁你做 engineer 啊，你都落地盘噶啦，即系系咪先？好荒山野岭噶嘛？咁好多人觉得呢啲唔系市民工嚟噶，大佬。喂，我唔系担泥喎，大佬，我唔系担泥喎。好多人觉得你唔得㗎啦，咁啲人係咁㗎嘛，咁你唔係医生律师，唔係呢啲边有光环呀，啱唔啱呀？咁可能或者嗰个老婆係做呢啲嘅，咁你咪即刻好似觉得你係低啲咁样，冇咩你以为冇咩，原来社会乜样有。咁呢度个老公係老衬咩？佢军人嚟㗎喎。即佢唔係话佢係无畏呀，喂搵唔到食，唔係呀，佢军人㗎。咁呢度咪就係因为有个危难发生嘅时候，佢就有返佢可以表现返自己。即係嗰種英勇嗰啲咁嘅嘢嘛，咁呢度你咪睇得翻，即係其實當你遇到事嗰陣，佢有佢個作用喺度咯。咁但係你喺一個現代社會，即係佢喺地球嗰陣，咪好似冇，係咪？同埋佢成日唔見咗人啊嘛，因為佢係軍人，佢成日都出咗差嘅。咁好似喺個屋企度，咪得個女人同埋幾個細路。咁你都慣咗係嗰個女人話事㗎啦。平時係咪喺屋企嘅時候，咁你咪變咗佢呢種家庭嘅問題嘅反應，佢咪喺呢套劇反映翻出嚟。咁而呢個問題的確好多現代家庭係有㗎喎， 係成日都有， 成日都有添啊，係啊，係啊。咁同埋女人要話曬事呢樣嘢，更加係而家一個好大嘅話題啦。呢度好明顯就係鬧呢樣嘢嘅，我覺得。系啊，好明显啊，系扮咗交啊，兼入系我好嘢啊！呢套戏即系佢有多种嘅题材，佢摆咗入边系。系咯。咁你话佢冇去注重个平衡咩？唔系啊，佢都整咗个黑妹。咁但系人哋冇话又话黑人至上啊嘛，即系其实人哋就系做翻一个，其实都系一个佢冇歧视佢哋嘅。咁啊有个黑人嘅细路，佢一样好锡佢嘅，佢都唔系佢亲生嘅。佢冇话歧视佢啊？有冇因为呢个黑妹其实冇啊？系，即系呢度你又睇唔到有咩种族嘅嘢嘅，即系佢日本人咩人咁都有嘅，系佢又冇话贬低你边个种族咁样嘅，系冇啊，边度有啫？系通常啲太空片都唔会嘅，通常都系即系好共融嘅咁。但系而家唔系要共融嘛，而家就系要女人同黑人话晒事啊嘛，有冇呢度冇咁啊？吓冇啊，系嘛？即系有佢都话你听，咁系错啦，系嘛？系咯。系啊，咁大家睇下啦，我喺套好多，即系你又睇到好多信息，好多嘢嘅一套，即系一套剧咯。我觉得呢一套系啊，你可以从唔同嘅生活层面嘅嘢，喂，呢套嘢原来都有 cover 到，系咯，啲细路仔自己面对一啲考试嘅压力，其实佢都有提到嘅，就佢初头嗰个 test 嗰啲吓，虽然佢呢个已经喺个回忆入边，系咪？咁咪成日觉得自己我过唔到个 test， 我冇用。一个冇用嘅人，唔系一个细路仔咁都冇用，好叻噶。咁但系佢觉得，因为个 test 断定，即系论断咗佢啊。 係咪即係好似你考嗰啲試咁啊？我唔理你咩試啊，即係唔同時代唔同試啊。以前有啲啊咩好多評核試啊，我哋以往就嚇，而家亦都有嗰啲咩 DSE 啊定咩唔知咩鬼啦、啊、嚇、啊嗯、即係嗰啲細路仔嗰啲係咩？嗰啲咩試話？ DSA 啊，咁乜鬼嗰啲？ 即係總之有好多事嘅，即係人生裏面都好多事嘅。咁亦都連咁細個細路仔都唔放過嘅啲事，唔係話會考噶啦。咦？咁佢都有 cover 嘅、哦。 嗯。 犀唔犀利啊？但當然佢唔係話好重嘅，但係佢哋有嘅，佢都有講到嘅。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其實一套科幻片原來可以反映好多現實世界嘅一啲嘢，咁佢呢套就好做到，係啊係。咁最少今季係好成功，係。咁即發展內會點我唔知啊，即如果到時候換咗第二啲人搞，我就覺得另一件事啦，有機會係。咁大家睇咗呢十集先，係。 係。 好，仲有冇補充？ 冇啦。 好，冇啦。好。